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波兰人民军传统协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了波兰人民军名誉十字勋章。勋章和证书是12号转交给我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的。证书上写着，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大元帅建立朝鲜人民军85周年之际，仅向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元帅授予波兰人民军名誉十字勋章。